虽然我俩曾相遇，我对你的爱永不移。你若想我，请你深切，我只能说看你自己对我多少想念。要让那爱苗藏在你心里，让它播种幸福园地鲜艳美丽。我们要对它珍惜，深深地留在心里。虽然我俩曾相遇，我和你的心心相惜。你若想我，请你深切，播种幸福园地鲜艳美丽。我们要对它珍惜，为你的柔情深深地留在心里。虽然我俩曾相遇，我对你的爱永不移。你若想我，请你深切，我只能说播种幸福园地鲜艳美丽。